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太液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的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是非最爱销魂。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板一眼煞有缘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八七点六 来了，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仙胶囊特约播出。赐富牌化为仙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咨询电话8886-4417 8886-442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实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咨询电话8886-4417 8886-4427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一说他那可不糊涂，怎么瞅这赵明，怎么也有点反常，心说莫非我这夫人有了外遇了？说什么我也得去，我倒要查个水落石出。他是抱着这么一种心来的。你看进屋，他那俩贼眼睛就往四外溜，尤其瞅着这桌酒席，就引起他的怀疑啊。义和堂那在这坐着，心里说：好贱人，你跟我耍的什么花活呀？哎，这样叫我查出来，别看我喜欢你，我得要了你的命。但是他又不完全相信，但愿这是错觉。那夫人就爱我，不爱旁人，那才好呢。有时候一颗糖大自己还欺骗自己。玉美人陪着他吃喝完毕，款衣就寝，你睡觉了。可夫人一想，我得什么时候跟他谈这件事儿呢？一瞅现在不是时候，我要跟你谈呢，他肯定得炸刺儿。不如明天早上我再跟他说，找一个他高兴的时候再对他讲。这夫人是勉勉强强陪他睡觉。单说张作霖在柜里头待着，你说那滋味能好受得了吗？这大柜密不通风啊，把门一关，里头伸手不见五指啊。而且那衣服的味儿，那玩意儿也呛人呢、啊。张作霖心说：可苦了我喽，我得什么时候能出去？哎呀，情急之下也忘记跟夫人打招呼了。夫人呐、啊，你得快点救我、哎、你要不把我放出去，我非被闷死不可。这一着急， 冒开大汗了，越出汗越上不来气儿，急得他通身是汗。他这身子稍微一蹭呗，发出点声响。你看伊和唐纳呀，还真听见了。什么声音？有人。夫人顿时就紧张上了，哪来的人呢？你说胡话，不对，我怎么听着有声音呢？好像碰了柜子一下。说着话挑帘，伊和唐纳下了地了，在抽匣里头把铁公鸡他捞出来了。铁公鸡是原始的手枪，打单发，但是那玩意儿离着近了，这一下也把人打死。这套护身的东西，拎着铁公鸡把保险灯点上，他就学不开了。玉美人都瘫软到床上了，动也动不了了，瞪眼看着。就见这老家伙里里外外搜了个道，最后搜来搜去到大柜的前边，他举着铁公鸡先向向面，摘耳朵听听什么伤没有，啪把门他开开了，往里一学嘛，也什么也没有。单说夫人一看伊和唐纳一开这大柜的门，就好像把他的心撕开一样，心说完了。但是呢一看伊和唐纳那脑袋往左看往右看的，似乎没发现什么，他感觉得有点纳闷，鼓起勇气喊了一嗓子，我说将军你怎么了？你被什么撞上了不成吗？你们找什么呢？ 明明我听着有声，背不住是风刮窗棂，要不是楼下的声， 可不嘛，我怎么就没听着呢？你快睡吧，大冷的天再把你冻着。 伊和唐纳把门关上了，关完了把铁公鸡搁到抽匣，上床就寝。一直到什么时候天似亮似不亮，伊和唐纳沉沉大睡，是鼻息如雷。夫人可没睡，抓这机会轻轻地下了床，回头看看伊和唐纳真睡着了，这才放心大胆到了柜前把门开开，一瞅真没人，心说这张作霖跑哪去了，莫非会变不成吗？可是仔细往底下一看，张作霖在背后底下把脑袋探出来了，把夫人好像没吓趴下，一瞅这位跟水捞的似的，赶紧点手，张作霖从里边爬出来，他也不会变躲哪儿去了，没离开这柜，咱没说吗？里头都是不用的被褥，还有几个大包袱。张作霖一听伊和唐纳听着声音搜查，他害了怕了。他主意也多呀，在那缝钻的底下把被子和包袱顶到头顶，他钻里边去了。一个唐纳老眼昏花的也没住见的检查，所以把他骗过了。打那张作霖就没敢动，十几床被子再加这包在身上这一压，谁受得了？好几个小时啊！容等夫人这一开柜的门，张作霖才爬出来，两人不敢说话。张作霖灭族前宗从楼上下来，夫人也跟下来了。 恩公， 你拜托我的事你放心，我一定办到，你好好听信儿吧。 通过照明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 多谢多谢夫人，我走了。 等等，夫人在怀里一伸手，掏出一块金壳表来。就这块金壳表，那是特制的，大三针秒一分啊，玲珑剔透，外边镶着108颗钻石，吃金的链子。夫人把这表给了张作霖作为纪念，张作霖接过来表示了谢意，带着腰牌一溜风不见了。夫人这才回来，踏踏实实的眯瞪了一觉。张作霖呢，一溜烟回到城起处，郑翠萍、冰喜春、刘小春都在这等着呢，一宿都没合眼呢、啊。赵明也没回家，一瞅张作霖来了，几个人赶紧围拢在一起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呀！张作霖一摆手，一言难尽，好险，好险呐！是这么回事。张作霖还表白呢。夫人对我那人家一本正经，我拿人家当主子，我是个奴才，我们规规矩矩，就怕老将军起疑心，好说不好听啊，浑身是嘴难以解释，不得不如此啊。赵明说对，那就对了，夫人不是答应了吗？啊，答应了。夫人说将来让我跟你打听信，恐怕这件大事要落到你身上。那行，只要我能办到的，我没有说的。但大伙心里又怀疑呀，义和堂那究竟能不能插手给办这件事儿？一切求天保佑吧。张作霖呢？跟郑翠萍、冰喜春、刘小春一商议，咱得走，回荷花大街张公馆，那还有一部分弟兄呢，别再出了意外。但临走之时，跟城启官赵明打好招呼，每一天我们都来听信。赵明点头，把他们送走了。索性回到张公馆，见着张香葛、胡老嘎等人，一切平安。人家张香葛是个明白人，根本就没有歪歪道，说什么背着张作霖不知道啊，我打个电话呀，我叫人密报警察局、宪兵队，没有。他知道一下弄不好，我全家都得死光了，别冒那个风险。对待张作霖手下的保险队是热情款待。等张作霖回来，张香葛还问怎么样。张作霖当然没详细的说，就说将军府我认的人已经打了招呼了，让我听信儿，那就好，那就好，但愿事情早日办成啊。你这十位弟兄在宪兵队待着可太危险了，就这个罪也受不了。什么叫度日如年？这就叫度日如年。张作霖经他这么一说更着急了。哎，等第二天到将军府见着赵明，就发现赵明面有喜色，就知道事情有眉目了。没等张作霖问呢，赵明先说：“妥了，你们这些人呐，有希望哦。怎么，将军答应给办了，正是。现在已经履行公事了，大概喜信不久就能传来。”那么说怎么回事？这玉美人还真办事儿， 扎作霖走了之后，他眯瞪了一觉，上午七点多钟他起来了，伊和堂啊呢睡到九点才起来，哎，把昨晚的事儿全忘了。伊和堂那挺高兴，玉美人为了叫他高兴，又给他捶背，又给他按摩，他怎么高兴怎么来。这玉美人连撒娇什么的，就把这事儿跟他说了。一开始说的时候，伊和堂那没在意，后来一听说涉及到日本宪兵队，伊和堂那这胡子撅起有多高来，就追问起没完来了。我说夫人，你跟我说实话，究竟谁拖的你？要真能把你搬动，这个人不简单啊，他是谁？玉美人一想，这个事蒙着盖着根本就不可能，干脆挑明白吧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玉美人就说了，拖我这人你清楚，我跟你说过不是一回了，张作霖。 什么？那个土匪头子 呀，瞧你说的，人家是保险队的大队长， 呆着你呢嘛，什么他妈保险队，谁承认？官府根本就不承认，那是有钱的人他们自己捅咕起来的，必须得官准立案，官府要不承认那还是土匪。他什么时候来的？ 他本人没来，他托个人给捎来的口信。 不管不管，不能管。 这老家伙当时翻脸了，玉美人一看不行，干脆动横的，又要抹脖子，又要上吊。这一哭一闹，把一颗糖那闹得没辙了。玉美人就说他忘恩负义啊，你就忘了，当初我路过新立屯，要没有人家张作霖保护，要没有人家赵家庙保险队帮忙，咱们能有今天吗？不是我一个人说吧，连赵明在大伙都可以做见证。有道是救命之恩，铭刻肺腑啊！咱不管他是什么人，对咱有好处，咱就得补报，不补报，良心上也过意不去呀。人家为什么呢？就是有马高凳短的时候，求咱给帮帮忙。真格的拖了我一回，我就不管了，我过河就拆桥啊，我还是个人吗？可惜我怎么嫁给你了，你怎么就不替我想一想？当然这夫人说的比我说的多的多呀，这一撒泼，一和堂那没词儿了。啊，行行，你接茬说吧，究竟怎么个内容？夫人一听有门，一五一十都说了。一和堂那一拍大腿，哎呦我的妈呀，给日本少佐三木给打死了，这还了得呀，人家日本人值钱呢，何况是堂堂的少佐呀，我认得他呀，那是宪兵队的指导官，跟宪兵队的队长平级呀， 这我能办得了吗？ 你是堂堂的奉天将军，一品大员，国家的命官，你跟山梨关系又不错，你可以试试吗？我不管你别的，你办也得办，不办也得办，这事儿你要办不成，我就跳楼自杀。 别介别介别介别介， 我的宝贝儿，你得给我时间呢，我给你半年就是了。义和堂那到了外边，把赵明给找来了，把这事儿跟赵明说了，赵明心里暗笑， 心说我早就知道，但是呢假装不知道的，把脑袋一拨了，哎呦，有这种事儿，那么将军您看应该怎么办呢？ 难呐，难死我了，办不成这夫人要自杀。你说真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可怎么活呀？办吧，这事儿太棘手了。我说赵明，你小子鬼点子多，你给我出个主意怎么办？赵明一看正好你落入圈套了，赵明还假装的苦思冥想了半天，哎，大人，是不能这样，您跟山里大将通个电话，您把这事儿说说，愣要恐怕要不出来，你也没有词儿啊。咱比如说这么办，您就说这十个人在大清国都是国家的要犯，正在通缉严打，案情重大，需要日本人引渡给咱们，我们要把案件查清了，然后再处决，求日本人给帮帮忙。可人要到了咱手里的，那不就好办了吗？就要求引渡，您看这主意怎么样？ 对，哎，这倒是个好主意，那我就试试吧。 就这样，他跟大连的山梨大将通了一次电话，那阵呢长途电话就有了，只是落后的国家没有，像人家这儿一般都安装了这种电话。哎，山梨大将还真同意了，给了义和堂那这个面子，告诉他我马上命令宪兵队放人，你们派人接管此事，不过这几个人罪大恶极，一定要处决，处决的时候要通知我们。义和堂那满口应承啊，把这老家伙可乐坏了，回来告诉夫人别哭了，你也甭死了，山梨大将同意了把人给咱呀。玉美人也乐了，那什么时候查手去要人呢？就在今天，我派赵明代表将军府去办。就这样，赵明奉命到了日本宪兵队，拿着人名单，还带着囚车慕容三大件的刑具，把张作相、张四飞这十个人提出来，打囚车装慕容，带上刑具押到将军府。到将军府之后，义和堂那那么大的官，不管这些具体的事儿，全委托给赵明了。这表面上，你看这赵明还挺横，明眉瞪眼的，你们一个都活不了，死有余辜。等把你们的案情查清了，万剐凌迟，押到跨院。晚上张作霖他们来了，赵明说我的爹你可来了，夜长梦多，赶紧把人领走，囚车打开，把人全放出来，刑具撤掉。再看这十个人，没孩子模样的，每个人的脑袋都像柳冠似的，不过是眼睛还能眨吗，摸摸鼻子还有点气儿，不然呢就是死人了。张作霖疼的眼泪好像没掉下来，再拖延几天，就是事情办成了，这几个人也不存在了，赶紧雇的车把他们拉到荷花大街张公馆。赵明恐怕路上出事儿，还派了几个人护送，一瞅进了张公馆了，赵明这才跟张作霖道别。